这结果会伤害你还有我。有人说有爱没有寂寞，有人说有爱也拥有伤痛，有人说有爱才是生活。到底爱是什么样的感受？你的爱我已等了好久好久，就算我年纪不小，我也不敢轻易接受。你的拥有我已想得太多太多，我是不是该放弃担忧，勇敢地爱个够。有人说爱会令人感动，有人说爱也会令人心痛。当我已经决定爱你之后，是否就应该不要再去担心什么？有你真的会快乐吗？天知道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个我。爱情真的会快乐吗？天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在爱你之后。是否就应该不要再去担心什么？